港式爱情最终回，也许不再见。 呢一次是第一次，我心里面想了一样嘢，冇讲出嚟，而系人已经明白了。呢一日，亦是最后一日，我哋以情侣嘅身份面对面坐低，一齐食碗粥。三个月之后，我去了美国那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不知道这条路会带我去哪里，不过坐在草皮吃着热狗，同班同学在我研究 expressive art 的时候，我觉得终于都像回我自己。开头呢，我都有跟人通电话的，慢慢改为通 email。 一年之后 email 都没通，只是在 Facebook 看看他的近况。他还是单身，而我已经跟我男朋友订了婚。生命好像一列火车，有些人忽然间会出现在你的车卡，还跟你坐得很近。不过到了最后，原来大家是在不同的站那里落车。毕业回到香港之后，我都没再见过人，大家都没找对方。有些人不再见，不是因为不想见，而是因为那个人在你生命里面始终有一个位置。不再见，故意不再做朋友，就可以将这个位置永远地保留。有一日，我一个人回到我们分手那间粥铺，叫做碗艇仔粥。吃吃下，我忽然觉得好心酸，这个男人是爱我的，无论我觉得他有多少缺点都好，我都没办法否定这个事实。而阿仁亦都永远不会知道，我虽然不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，但是每次走入教堂，我都会祈祷，祝他一生幸福快乐。 陈志仁和阿诗分了手这个消息好突然，他跟我讲嗰阵，仲要好似好平静咁。之后有一晚，我啦、甩醒啦同埋佢三个人走咗去唱 K， 佢一坐低就点咗九首歌，唱完一个 round 又再唱翻嗰九首歌。全程阿仁都用个背脊得住我哋，自己好专心咁唱。直到我走嗰阵，佢突然之间开始喊。喊到停唔到，直头好似抽筋咁。我同佢甩醒吓到呆咗。识咗十几年，从来都冇试过见我咁。 唔使惊，我谂翻起啲嘢啫。我一排冇嘢噶咯。系啊，你哋有冇人想要 iPod？ 我坏噶，仲用得噶。 结果我都是帮他 keep 起了 iPod。 我说等你有一天想要回的时候就问我拿吧。估不到那一天已经一年之后，感情的伤不是说好就好的。九号风球之后的一个月， Lawrence 又最若无其事地出现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，让我吃布菲。喂，嚟紧我港式爱情啦，要做最后一集，你有冇兴趣同我做个嘉宾啊？ 去电台做嘉宾啊？嗯，到时你会问乜噶？我惊我口才唔好，唔识答 dead air 喎。 咁啊，不如而家同你预习一次先啦。 好啊。 你有冇爱过一个人啊？ 我拍过几多次拖，讲过俾你听啦。咁点会？ 拍拖唔等于爱人噶。嗱，你诚实啲问下自己，然后答我有定冇就得噶啦。 有， 咁尤可凡喺你心入边系一个点样嘅人？ 系一个好可爱嘅人，系一个我觉得同佢一齐好开心嘅人。 你有冇中意过我？ 一定唔系冇啦。你到时唔系真系会问呢啲问题啊嘛？咁我谂我需要多少少时间去准备一下。 我出去帮你攞啲嘢食啊。 唔使啦，你三条都答错，最错系第一条。我先走，你自己慢慢食啊。佢今次冇再追出嚟，好罕有咁喺面上面闪过一丝失落。而呢一次亦都系我哋最后一次见面。我自己一个逐级逐级楼梯咁行士丹顿街，突然之间落起雨上嚟。我企喺公蟬下边避雨，但我一啲都唔觉得狼狈，只系觉得周围都好静。睇住街上面嘅人周围咁走，啲情侣手拖树手咁样喺雨入边奔跑。杂货铺嘅伯伯好急忙咁将啲梅菜收翻入铺头。呢一架咁简单咁普通嘅画面变得好靓好清晰。我自由啦。我忽然之间明白咗，我自己一个都可以去旅行。又或者我唔去旅行我都可以过得好开心。好啦，终于嚟到最后一集啦。首先要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你一直以嚟对我哋嘅支持。同埋都要多谢咁多集入面每一位愿意接受访问嘅朋友。至于今日呢，亦都已经有一位好特别嘅嘉宾坐咗喺我隔篱啦。佢就係我哋第一集个案分享入面嘅男主角陈志仁先生。欢迎啊。欢迎啊陈生。 大家好，我係陈志仁。 啊点啊，属狗嘅陈生。 係点啦主持。 我哋要结案陈志一下㗎喇。啊到底乜嘢係港式爱情呢？ 一啲得唔到嘅爱情。 得唔到。 唔係，我更正，应该係一啲得到咗之后发现货不对版嘅爱情。 点样货不对版呢？係咪当初人讲大话？ 唔一定嘅，只係我哋一厢情愿咁期望对方一啲嘢。而其实佢係冇嘅。 唔該你具体少少嘅。 算啦，都係唔讲啦。我呢排个人比较灰啲。嗱，你成日访问咁多人，不如今日我访问返你啦。 访问我？好啊。 嗱，尤小姐，如果用一样东西去比喻爱情嘅话，你会用咩呢？ 一样东西啊，即係咩都得。 係。 音乐啊，好飘忽好动人嘅。平时唔会觉得係一个必需品嚟，但係当你諗真啲，生命入面又唔可以冇咗佢咁。 果然係主持啊。好具体啊。 咁你呢，爱情喺你心入面系啲咩嚟㗎？ 一盒盒包得好靓嘅礼物。 你真系风格好统一喎，点都唔肯将啲嘢讲具体啲嘅。 好清楚㗎喇喎。咪、一份唔知咩嘅礼物囉。虽然同你当初諗嘅嘢唔一样，但未必真系你要嘅嘢。但系系礼物囉。 系会令人伤心嘅礼物。 系啩。 不如我哋听翻首歌，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倾偈啊！ 点啊？跟住倾啲咩啊？ 讲下独身生活啦。而家我哋两个都变翻 single 啦。 我都系咁啦，冇咩好讲。你点啊？有冇桃花啊？ 荷包花就有盆喺台头。 好过冇啦。 我话时话啦。你圣诞假有冇谂住去边度去散心啊？旅行咁样？ 旅行边度啊？ 近近地就台湾啦、日本之旅。我系咪都自己一个去噶啦？睇下你有冇兴趣啦。 我哋两个？ 惊啊！ 惊啊！我惊到时所有重嘢都我攞晒啦。 今日俾个机会你 keep fit 咯。不如索性带埋对跑鞋过去，搵埋我哋日本街头跑步啦。 咦，有几好提议、啊？咁你喺机场会开始拉筋啦、啊？ 你死啊你！2009年嘅圣诞，嗰次北海道嘅旅行玩得好开心。陈志仁讲得啱，每段关系都有一份礼物。嗰天有时仲会将最大嗰份礼物一早摆喺你身边，直到某年某月某日，你先会发现。 一天一天变成纪念，纪念以后我。告别太久，想起恐怕时过也景迁，遗憾过先懂改变，缘分也有分心思。 难忘谁的脸，只需挂念，相知不用相见。 多媒体广播剧《原来没约定》是由欧立人饰演陈志仁，柯心妍饰演尤可凡，黄玉德饰演黄晓思，陈咏俊饰演甩醒，陈君杰饰演叶泽森，刘佩如饰演周晴，谭汉华饰演画廊老板，声音监制姜达云，编导郭立文，音乐制作史贤庭，插画陈瓜，特别名谢 Jensen、Lowell、黄国辉、庄永敏、黄杰仪。原来没约定经已播放完毕，多谢收听。